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再 重庆之后呢，继续来回味一下刘雅丽这首歌曲呢，来自刘雅丽，叫做《迷你你未来情》。

刚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张韶涵，叫做《手心的太阳》。接下来时间呢，继续一起来跟你分享到周杰伦的这一首作品《开不了口》，除了在他零一年发行的《范特西》专辑当中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。 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，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着睡不着，嘴嘟嘟那可爱的模样，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，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，